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 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深深三九年，人人脸上笑，迎迎快乐迎新年。锣鼓声欢笑声响遍了人间，唱一曲恭祝你一年胜一年，载歌载舞同欢唱，迎接好春天，举杯共饮齐祝贺美好的一年。欢笑声响遍了人间，唱一曲恭祝你一年胜一年，载歌载舞同欢唱，迎接好春天，举杯共饮齐祝贺。声响遍了人间，唱一曲恭祝你一年胜一年，载歌载舞同欢唱，迎接好春天，举杯共饮齐祝贺美好的一年。啦啦啦，到处锣鼓咚咚响，声声送酒年，声欢笑声响遍了人间，唱一曲恭祝你一年胜一年，载歌载舞同欢唱，迎接好春天，举杯共饮齐祝贺美好的一年，美好的一年，美好的一年，美好的一年。 No New Year's Day to celebrate. No chocolate cup of candy hearts to give away. No first of spring. No song to sing. In fact.But what it is, the old

知道，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就让思念淹没，我不想逃，反正你将永远不知道。 在这孤独学校里，

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爱真奇怪。来来 新年，祝新年，新年呀，年年。